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又准时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一个人，说相声呢，他的嗓音并不出众，甚至连他的师傅都曾一度认定他不太适合从事相声这个行业，但是他凭借着潜心的磨练和刻苦的学习，最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单口相声大王。各位，您猜猜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要为您奉上的主角，就是北京相声名家、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说起刘宝瑞先生，他1915年出生在北京，因为家境困苦啊，很小的时候就曾跟随着老艺人丛寿峰学艺。13岁那年，刘宝瑞拜在了相声大王张寿臣先生的门下，正式的学起了相声。因为他是天生的阴阳嗓，所以师父张寿臣曾经对于刘宝瑞没抱太大的希望。不过这常言说得好，师父领进门，修行怎么样在个人。刘宝瑞凭借自己的这份刻苦努力，另辟蹊径，剑走偏锋，把生理上的缺陷变成了艺术上一种独特的魅力。14岁的时候，刘宝瑞就已经在天津南市的莲星茶社相声大会上演出了。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刘宝瑞也深深感受到了做一名艺人的辛酸呢。下面呢，咱们先来欣赏一段刘宝瑞、郭启儒的《蛤蟆鼓》，然后再跟您说一说刘宝瑞的这份辛酸的从艺经历。 这回我来说段相声。 哦，这回该您表演了。 哎，对喽。 哎呀，您是相声界的老前辈了。 这我可不敢那么说。 郭启儒 就是我， 郭老先生。 嘿嘿 啊，相声界的老艺术家。 哎啊，您太夸奖了， 老先生了。 哎， 老油条了。 哎，我您那叫什么话？ 好啊， 啊，还好呢。 啊， 我老油条还好呢， 怎么意思？ 您这像话吗？您这个， 哎， 你怎么说我是老油条啊？ 这是捧着您说呀。 你这还捧我呢？ 老油条，这不是坏话。 嗯，怎么不是坏话呀？ 哎，油老油条这， 嗯，怎么着？ 脆呀， 脆呀！你这还惦着把我吃了，我是怎么着？ 不是。就说您说的这个相声啊， 啊， 口齿清脆，就跟那炸老了的那油条似的。 行了，您甭着吧这句了。 有点学问呢，听说您。 哎，也没什么学问。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什么事啊？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您这话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 哎，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哎，并不客气 啊。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哎，虽然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是不如您呢。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 嗯， 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您瞧瞧，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你。 那太好了，太好了。 您瞧， 您说， 嗯， 这个， 嗯，什么？ 就这个东西， 这哪个东西啊？ 就说这个 什么呀？ 蛤蟆， 蛤蟆， 蛤蟆这个东西 啊啊啊！ 我有点不明白。 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家伙，啊？ 哦， 那么点东西它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您找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啊啊，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当然有道理啊。 您谈谈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 嗯嗯， 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好了，各位，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继续为您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故事，啊，讲一讲在旧社会作艺过程当中的辛酸经历。刘宝瑞先生不但在相声大会表演，还参加了广播电台的播音。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马三立啊、赵佩茹等等天津的相声名家。虽然只比马三立小一岁，但因为辈分的原因，刘宝瑞一直称呼马三立叫三叔。那么在旧社会呢，相声艺人都讲究得跑码头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去外地演出就算跑码头，这样的演出对于艺人开阔眼界、增长阅历以及让自己啊在这个相当大的范围之内出名是相当有好处的，不过风险也是很大的。1932年，刘宝瑞和三叔马三立搭伙去营口跑码头说相声。虽说俩人在天津小有名气，但一到外地，他俩才体会到什么叫出门万事难呢、啊、不但没挣到钱，就连口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啊。在营口出师不利以后，小爷俩准备转战烟台，然而就在开往烟台的船上，刘宝瑞出事儿了。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刘宝瑞和马三立能顺利到达烟台吗？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刘宝瑞、郭启如合说的传统相声，叫学叫唤，然后我再来慢慢的告诉您。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您是几个人说呀？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哦，单口相声 可不是吗？ 有意思。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也没什么， 讲究说学逗唱。 就这么四个字。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它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当然了。 您都会学什么呀？ 学啊 啊啊， 学的倒是不少呢。 您可以谈一谈。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哦。这都能学。 这我们都能学。 天上飞的， 对， 地下跑的， 哎，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啊。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您说吧。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哦，地下跑的呀， 啊，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您说一说。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哟。这么多。 跟您这么说吧， 嗯，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哎呀，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不大 不大。 哎，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我就能学。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是这话？ 你讲。 这桌子怎么叫唤？ 这桌子呀、 啊、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那板凳 啊，那八仙， 那橱柜 啊，那连三， 那架机案， 这有叫唤的吗？ 那你能学什么呢？ 河里浮的我能学。 河里浮的你都能学什么呀？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学。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学。 哎， 那杂草怎么叫唤？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那浮萍草 啊，那个莲花， 那菱角叶儿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学这个。 你能学什么呢？ 草坑的蹦的我能学。 草坑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蚂蚱 啊，蚂蚱啊， 啊， 那挂的扁儿， 那个、哎、那个刀楞、啊、 刀楞，我刀你。 哎， 刀 楞这什么意思？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你家这人，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什么叫带镜啊？ 就是这种东西啊，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啊啊啊， 你叫什么？蝈蝈啊， 那个乖乖啊。 啊，乖乖啊。什么这个叫没掌啊？ 那芦荟掌啊。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火卤啊， 油炸卤啊，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蛐蛐 啊！ 您别忙了。 怎么了？ 蛐蛐叫唤吗？ 叫唤呢。

我就学这蛤蟆。 你学蛤蟆？ 你瞧， 咱们就叫唤那十个字， 咱们叫唤十个字儿。 哎， 咱们倒看谁嘴快， 怎么样？ 倒看谁叫的利索 啊！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对， 行了， 嗯， 你来吧。 哎，我就学这小样， 我就学这蛤蟆， 我这小样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电线杆子上捞着、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 嗯 尾坑边上趴着。 哎，对，你也就在尾坑那趴着， 对不对？ 哎， 嗯，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你先叫， 我先叫啊， 听你的，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就这个呀？ 啊，怎么样？ 完了 啊， 听蛤蟆的， 听你的， 俩五啊， 俩五啊。 好了，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刘宝瑞和郭启如合说的传统相声，叫学叫唤。话说马三立和刘宝瑞在营口跑码头出师不利，就决定再去烟台试试看。小爷俩啊登上了开往烟台的客轮不久，刘宝瑞昏倒在地，面色如纸，是气息微弱。马三立知道刘宝瑞这是饿的，身无分文的两个人已经有两天水米没打牙了。万般无奈之下，马三立生平第一回偷了别人几个烧饼，这才救了刘宝瑞一命。打这以后，刘宝瑞和马三立那算是生死之交了。从这件事咱们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旧社会当一个艺人的这种辛苦，以及艺人之间的那份亲如手足的义气和真情啊。在旧社会说相声，不但得忍饥挨饿，还得饱受欺凌，刘宝瑞又是如何面对这些坎坷的呢？咱们先来欣赏一首伍佰演唱的歌曲《坚强的理由》，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跟您聊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故事，稍后见。 慢慢的流，掩盖不住的口，破裂在我的心头，要说些什么？你早已